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玉山今天降下初雪，中央气象局观测玉山上午温度接近零度，加上水汽充足，11点25分雨夹雪，11点45分降线，中午雪加线。线也是一种固态降水，形状为球粒状或者是近圆锥状，不像雪的结晶构造，质地比较松散，容易裂解。台北市长柯文哲爆料，蔡英文总统花百万找网红拍片，民进党群起反击。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文宣群组副执行长林鹤鸣还说，柯文哲是受幕僚欺骗，把错误讯息传给老板，人就神隐了。柯文哲今天说，奇怪，林鹤鸣为什么穷追猛打？是泄露国家机密还是怎样？他这么喜欢，我们就煞有介事调查一下。另外，柯文哲过去曾经在议员要求下公布合作网红的价码，未来会不会要求蔡振营比照办理？柯文哲笑了笑说，这难了，他们管道太多，包装来包装去，你现在叫蔡英文公布竞选账目，他藏在哪里你也查不到。台湾竞争力论坛今天公布网军议题最新民调，结果显示40.4%的受访民众认为杨慧如的网军害死我驻大阪办事处前任处长苏启成，44.4%不相信蔡英文总统不认识杨慧如，还有52.6%不信杨慧如的行为和民进党无关，56.6%不信驻日代表谢长廷与杨慧如无关，38.5%认为应该撤换谢长廷，还给苏启成的家人一个公道。这份民调时间分成两个时段，12月5号到7号以及12月16号到17号，有效样本分别为1078份与1081份。在95%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正负2.98%。国民党内声称握有蔡英文总统和中国高层互动的证据，蔡英文今天指出，国民党整体发言不知怎么了，不合逻辑，越来越不堪，现在又说他和中国高层会面，先拿出证据来再说吧。另外，新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邱毅提到，蔡英文1998年跟着海基会前任董事长辜振甫出访中国大陆，与时任海协会长汪道涵辜汪二会，看了京剧《锁麟囊》后，对着汪道涵发表感言，说了两岸就像剧中男女主角，终归统一。蔡总统也要邱毅先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为什么要为他传播回应这句话呢？不是每个人不拿出证据来随便讲几句话就要跟着他转。台联爆料，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曾经坐过牢，在关护所接受感化教育，还疑似和北联邦勾结。韩国瑜今天指出，竞选办公室正在搜证，绝被提告。他也笑说，黑韩产业链已经发疯了，这两天说他犯过刑案或是坐过牢，选举抹黑对手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桃园市中立警分局选前净化治安，破获近年最大宗地下汇兑公司，逮捕了4名代办汇兑的移工。警方调查，汇兑公司分别以食品店还有服饰店为门面掩护，实际从事代办外籍移工汇兑项目，从中收取每笔200到300元不等的佣金，每月汇兑金额达1亿5000万，账册更发现单笔汇兑金额高达200万，初步估计公司今年6年来汇兑金额高达70亿，公司获利上千万，涉案人已经因违反银行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9点，来到11959点，成交金额16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9点，23845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点，21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30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0点，1027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3点，2788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2198点。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雨。台南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容易吹起8到9级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One world， 你问我喜欢国泰华威丰年吗？为什么？我先说，我知道你很喜欢。结婚买的公寓住到现在，人生也该换个地方精彩。那天听到销售小姐说，余生很贵，不要浪费。我只想告诉你，老婆，我们余生很长，要更健康。 来北投，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大业路520号。国泰华威丰年，23到43平，北投最美接待中心，只到年底。你来过了没？2897-2088，传真行销。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飞碟首选强打星 Jason 比较浪漫，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2月23号，纪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Jay Sean。 想当个抒情歌，写写他会爱的抒情歌。哦哦哦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不得了，今天一开始我们就有大来宾在旁边陪伴着我们，要掌声欢迎蔡嘉玲。 嗨，大家好，玛丽好，马克好。 他是小心眼的蔡嘉玲。 哦，现在一定要这样介绍就对了。 介绍，他好奇怪哦，因为大家都说，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小心眼是负面的啊？对，可是就是我们想要把小心眼的不同的就是一个层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用你心里面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心眼， 对。 哦，其实是因为带来了最新的创作专辑，这样专辑的名字叫《小心眼》。 对， 想要一开始先让大家听听蔡嘉玲的歌，好，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也是一开始是在飞碟电台，就是听到你的歌，然后那时候听到是 Butterfly，我觉得天哪，这什么？ 太好听了， 太好听， 很好听，很会唱， 非常非常非常期待这样子。 谢谢。 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一共有11首歌，有一首歌呢其实是做了不一样的版本编排。 对， 那一开始想要让听众们都一起听听这首歌，也是算是你最初期早期的创作之一嘛，对不对？ 17岁的时候做了这首 I See You。 I see the things that are there Even if you yourself can't seem to I see the beautiful depths that no one else may do I see you、oh, You are special in my eyes Every move you make is unique And words can never describe what you're worth You remember what I always say that you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I see you, I see the things that are there, even if you yourself can't see. 大家听到 I see you 这一句话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有些人想到的可能是蓝色的纳美人，然后就是那个尾巴跟尾巴要接起来，有没有？就 I see you， 对。 有些人可能想到的是金城武， 我会想到金城武、 哦，真的耶！ 因为我一直想说，哎、欸，长荣为什么不用我的歌？那时候了，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明还没有发，就觉得哦，好浪费哦。 那个时候17岁的蔡佳玲，然后写了这首歌，你的 I see you 是。对你来说你是看到了什么，或这句话对你来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时候是因为朋友就是鼓励我、嗯、因为我其实因为创作的原因想要认真走音乐这条路，嗯，然后就是之前都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其实我表演的欲望没有那么强，嗯，可是因为创作的关系，所以我很想要发表，嗯，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发表就代表说我自己要去唱啊，然后可能要自己去弹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说哎，我到底够不够强啊，或者是大家都告诉我说，因为传统亚洲人的背景，他们就觉得说哎，很浪费你的头脑啊，你去做音乐，就觉得说就是成绩好的人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嗯、对他就不会鼓励我这样子、嗯、就是老师们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可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已经觉得已经犹豫了，又不够好了，那还有就大家都好像泼冷水这样、嗯、我就怎么办、嗯、那我朋友就觉得说哎，我觉得你还是有这个方面的才华跟特质，然后你不要这样小看自己，已经觉得在茫茫人海里面你还是算是就是他看到我，嗯，就是他，你虽然看不到自己，我还是看到你，嗯，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欸，突然就是有灵感写歌这样，哦，对， 所以那个朋友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哎、欸，没有啊，在马来西亚。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熟是过后，因为我就出国了嘛，就也没有特别的，就是继续就是联系，对、 嗯。 可是我还是在脸书上会有一些联络、啊，嗯，对。 所以当时就是小时候，你其实是一个成绩好的好宝宝， 对。 然后那高中那时候你。 你念的就是普通高中，还是就已经进音乐班了？ 哎、欸，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音乐班哎、欸。 马来西亚没有音乐班？ 没有。啊、对，我们是如果要学音乐的话，就是我们要自己出去学，然后所以都是父母自己支持你，所以没有音乐课班这种东西。对，也没有舞蹈，也没有戏剧，不像你们这样 子什么画画都 没 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自己学， 哦、连专门的都没有，像华冈这样都 没 有。没 有没有哦，对，只有大学过后就有开始一些 专科的。 可是其实因为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爸妈那时也觉得说，你要真的要修音乐的话，要念书， 就出国去吧。 对， 所以那时候就出国了，就去澳洲。 对， 然后怎么会选择？因为我看你就是修的是就是爵士声乐，对啊，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爵士钢琴 ，OK， 主修的是爵士钢琴。然后那时候是很理所当然，因为我学古典就是长大的，然后我的老师他是爵士还算蛮厉害的一个老师，然后我就后面几年跟着他的时候，他收的徒弟他其实都会开展就是这个爵士的世界给大家，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然后也很喜欢即兴啊，也很喜欢就是没有那么被绑起来那种，就是绑死就觉得说古典音乐会真的会我们那时候可能又有点疲惫啦，就学的有点累，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可以认真往这个方面走，可是没有想到其实爵士音乐有时候也是很学院派 啊，是啊是啊 对对对，可是至少是我完全要重新开始学东西，所以呢就有兴趣这样子，那过后我才觉得说，哎，我真的还是很想把歌唱好，那我就觉得我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呢就去复修了。 那刚好这就是我现在就是面临的人生困难了。 你要跟蔡老师询问是不 是？对，我想要问一下蔡老师，请问一下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呢？就譬如说现在我唱歌，就我现在讲话声音我已经可以接受我讲话声音，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唱歌的声音，我觉得我唱歌声音很奇怪，怎么办？ 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奇怪，我刚开始录音的时候，就我大概16、17岁，因为要录自己的 demo 嘛，每次听自己声音觉得好怪啊，就是可是过后你就慢慢习惯麦克风的声音了，所以要多唱吧，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就自己多录自己的声音，然后过后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找个老师吧，就是可以去上课，然后去问说你觉得我的声音适合唱，就是我唱一唱，然后你觉得我缺点在哪里，我强项在哪里，然后我需要进步部分 在哪 里，对，那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不一定要长期上课，可是一开始是一定有帮助， 有不一样的人专家听听你的声音，给你一些 feedback， 对、而且不要只是靠说网络可以给你一些技巧，可是因为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真的在你面前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就比较难说去评估说你到底是哪一种声音，你的缺点在哪里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是靠老师，就他们这帮助我很多， 那你后来就是进到了音乐学院，然后开始就是修爵士钢琴， 对， 然后开始复修声乐的时候，爵士，所以那算是爵士歌手吗？爵士演唱的这个部门吗？ 对，他是。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 scat， 然后一直对对 对对。其实没有，我们的老师们没有很注重这一块。他说你要 scat 是可以，可是那时候他们注重的是技巧。因为唱歌他们还是很注重说你的基本技巧是什么，他说你基本技巧搞不懂的话你不要去乱 scat， 他不是太注重那个部分的人，你要过后，其实我有一些老师是他有边弹边唱那种，他们就会玩多一点即兴的东西，不然的话其实其他的老师都比较专注在你怎么用你的声音的音质跟那个技巧去诠释这个爵士的歌，那个感情啊，那个就是讲故事很重要，其实他说爵士其实就是故事，对，那个很重要，跟乐手其实的世界有一点点不一样 哦。 对， 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就是去读不一样的音乐学院，然后遇到不一样的老师，他们 focus 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的朋友，他有很多是他们就完完全全就是说你是一个 singer， 当然你传递的故事很重要，但是他会把singer 本身当做一个受器，就是其实你也是一个乐器的一部分， 对，也有这一派的，所以就看说你的老师是谁，然后可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一个 singer 的话，他们观众期待的就是听众期待就是你在讲故事，如果没有故事的话，那其实一个 singer 的那个角色就好像有点就变模糊了，除非你很纯粹就要当一个 vocalist， 对，那就不一样，就是玩声音的乐器，就是当把 它当乐器，然后就是只有 在 玩声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这就不太一样。嗯，这、嗯、看你要玩什么。 这张专辑呢，刚刚一开始就说到叫做“小心眼”，然后你的“小心眼”后面有个 hashtag， 对， 叫做 soul filter， 对对对。灵魂的滤镜， 对，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小心眼跟 soul filter 这件事吧。 因为刚才我就说到嘛，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的眼来看这个世界。那如果你的心有多算宽广 狭隘， 对对对对，或者狭隘，就是你的世界有多大或多小这样子。那、所以就跟滤镜有一点一样，就用什么滤镜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刚好我们在玩 soul filter， 是因为我的音乐我也比较喜欢 soul 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个灵魂的滤镜，就是灵魂音乐的滤镜。然后也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你的心灵的滤镜，对对对，就是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心灵的故事这样子，对。 所以就用这首歌来当做专辑的开门曲，这张专辑也就叫做《小心眼》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蔡佳玲的《小心眼》。 住在异乡的泡泡，学习别人的时髦，需要增加安全感，就买几顶鸭舌帽。Yeah， 我好奇小步提高，又为赶路浪。是有蹊跷，愁眉又苦笑，一再的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无奈啊，不熟悉的城市，发什么发牢骚，努力收敛小心眼，还是有太多烦恼，我还不明了，怎么做才会最好，就算你好口条，还是只能只有蹊跷，愁眉又苦笑，一再地反复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无奈啊，不熟悉的城市，发什么发牢骚，努力收敛小心眼，还是有太过。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Caris， 我刚刚特地就是要 先学会了， 对，要先问一下他的英文要怎么发音，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很直觉就会念就是 Charisse 或什么之类的。 对，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个老师念对， 对啊， 他们是 Charisse 或者是 Charisse， 不然叫 Chris 啊，还有省略中间的这样， 还有变 Kelly 的那 Kelly，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是 Caris 蔡佳玲。然后刚刚听到就是《小心眼》专辑同名歌曲，那其实一开始呢，大家飞碟联播网听到，可能一开始是听到这首歌是 Butterfly， 可以请 Caris 跟我们介绍一下一开始的这个和弦吗？而且就是你的专辑的前两首歌曲就刚好都是用分解和弦，然后就是都是这个和弦起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特爱这个和弦是吧？ 这也不是啊，就是刚好可能我比较爱一些比较 shuffle 的那种节奏，就是那种律动，所以就会变成说会变哒哒 哒哒，对 哒哒哒哒那种感觉，所以就可是一个是比较是 min 就是小调，然后一个是就是比较大调这样子，然后 butter。Butterfly 就是小调的那个，嗯、对对对， 哒哒哒哒，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部分

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嘿呀，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最爱主打新张信哲，慢慢走， 脚步有了节奏，所以我从不荒废任何对错。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 I want you to say I love you, but I think I'm losing love again. 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里面呢，来到是带来他的创作专辑《小心眼》的 Caris 蔡嘉玲。 嗨，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这张专辑里面呢，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那我们刚刚有听过了 I See You、你的起头， 对， 然后你的才华，你的 Caris， 听到这首歌曲也是 不太需要你介绍我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故事的，就 57 days 对， 57天，然后 怎样，你觉得什么故事？ 不是，我觉得就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啊，就是我浪费了是多少，57天，就两个月嘛，对不对？ 差不多 两个月，然后在等一个回应，然后可是那个人就是没有回应，反正就是一段爱不到的故事，是吧？ 那这是真实的吗？ 真实的啊，真实的、啊。不是爱不到，也不是没得到回应啊，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那个人慢慢在淡出， 在 飞掉。对对对、因为也知道说应该飞掉的，可是就也很不舍得、因为也没有发生过真的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是因为我刚好是回去澳洲旅游的时候，因为我来到台湾，可能前几年都会一直可能一年回去一次吧，然后去见朋友，因为毕竟是已经是第二个家了，因为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离开就离开，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然后回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还没有其实不熟的人，可是他算是就是很欣赏你的，然后他就请我出去吃饭，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就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可能你就是在一个很好的气氛，在那边聊，两方都在那边聊心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 就像电影画面， 对，他是因为他又是那种开好车来，然后很高级餐厅，然后就带你就很聪明这样子，就觉得好，然后可是一聊就知道说，我们的人生方向完全不一样，然后也价值观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其实是。应该是以后是完全合不来的，只是说那个当下 很浪漫，气氛很好， 对，然后就多可能吃几次饭，然后就过后回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应该是完全没有结果，可是心就一直在揪在那儿，然后他也有一点揪在那儿，所以他会就一直跟你可能视讯啊什么之类的，过后就慢慢觉得说，这真的没有结果， 57天， 对，57天。 等两个月，57天。 对，可是我至少有写了几首歌，算是一个好的机会， 好好利用一下， 很好的养分。 对， 而且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啊， 算是朋友。 所以他也知道57天， 知道啊，知道。所以他就在那边笑，就是在他拿到的时候，他就开拿到专辑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拍一个视频给我，就开57天这样子。 哎呦， 然后我就笑了，他就说好。 七月的阳光，炙热的光线烧在皮肤上，生活会慌忙，心情偶尔会感伤，我不停地想回到你身旁，不想再有爱你。 对 Caris 来说，这张专辑，然后你看，你从高中的时候想要创作，然后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到真的去念了音乐，然后找了老师，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开始会唱歌了，可以把自己的创作给唱出来跟表达出来， 对， 然后又刚好在现在这个时候发专辑，我觉得如果你可能早一点完成你的梦想，早一点发专辑，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就刚好你知道台湾到现在才有那个 soil， 现在才有那个土壤， 才喜欢这种音乐，对， 一直到现在男生开始在听 OZ， 在听就是在听熊仔， 九安八八， 女生有九安八八，有 Julia 这样子，而且你们一样都从澳洲回来的这样子， 对， 所以 而且还是布里斯本，他好像也是布里斯本人， 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巧的，所以我。人生有时候好像 机遇很妙， 对，当然在我很想要，因为其实你很早就来了台湾嘛， 对 不对？对 啊，对啊。可是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说一定要发片 哦。 对，因为我刚来到的时候，其实是凭一个直觉，然后感动来，然后觉得说我可以在音乐上有不同的发展，我就其实蛮满足了。那所以因为我是做，就是我弹琴嘛，我在演奏，然后其实我也有在唱歌，然后也过后有接到合音，然后我有在编曲，然后其实也做很多不同有趣的东西，所以我在每一个方面都希望都可以有新的发展，然后不要留在舒适圈，所以前几年其实就是有这个打算，然后可是我一直都有在保持创作的这个习惯，然后有一直给带我的制作人，这样那时候前3年的时候有带我的制作人在听，然后在 过滤这样子，觉得说这个好不好啊，然后他也是介绍我给一些比较适合的歌词伙伴，这些都是他介绍给我的。对对对，然后他说哎，就像媒人这样子，哎，你们俩是相亲，对对对对， 他是一个平台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说啊，我觉得东西有意思，可是他需要可能在中文上有一些人帮他，文字上会比较细腻的人，嗯，对对对，或者是想法可以沟通这样子，然后就说哎，就合作到现在了，对，所以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定要，就是不是说我有歌手梦，说我一定要 发专辑 干嘛，就是发片啊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已经做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可是做到一段时间就觉得说哎，我说我是创作人创作歌手，我是没有作品就是没有一个好好的作品，而且我又完美主义，想要把它好好做一下，就是就视觉上也要做，然后视频上也要做这样子，对啊， 我做上蔡佳玲的名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有拿到名片啦，就是这一张名片，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当然除了现在宣传期之外，那你之前在台湾，你刚刚说过你做很多，包括比如说 session player， 对， 然后弹琴、和声、编曲， 对， 未来就是有机会的话，就还是会继续做这件事情吗？ 会啊，会啊，就是可能就是和音的部分比较麻烦的是，就是因为要一直出去，然后要飞，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累，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之前在做空中飞人的时候，其实是 哎，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常飞，然后又如果日夜颠倒，他那个嗓子我。要怎么顾啊， 就一直在包着围巾，然后一直看到口罩这样子，然后就是一直八仙果之类的，就是喉糖啊八仙果，可是其实不一定那么，唱歌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累，可是有时候就飞来飞去坐车啊， 舟车劳顿的累， 对对，在有时候你在就是大陆巡起的时候，然后去到二三线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厌世，就是为了那个上台的一小时两小时，对，就觉得很累， 因为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们或是包括没有经历过这种就是 on tour 的， 对对对， 的人都会觉得说，明明就很好， 你看空姐一样可以到处飞，到 大江南北都走过， 然后 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心酸，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啦，那一种 on tour 可能是譬如说你今天到了北京，明天到了天津，后天你其实是根本没有时间去看这个城市， 没有 时间， 根本没有，就是看饭店 游览，对，你就只是住在饭店，然后可能睡又睡不好，又会怕鬼， 没有那个就没有，我没有睡不好，因为我出去的时候几乎他们会把我们放在还不错的饭店，所以是睡得还蛮好的，可是因为有时候会有演出会很晚啊，然后又要晚回来，又有庆功宴， 对， 那其实你要卸妆，哦，女生真麻烦，我觉得男生还好。你是真的很麻烦， 洗头要吹头发要干很久， 对对对对， 还要敷脸， 对，然后就已经很晚了，然后有时候像我们去北美的时候那种tour的时候，哦，又时差，每一个城市都时差，因为就一直改时间嘛，然后就两三天又飞另外一个，两三天又飞另外一个地方，就觉得哦好累哦，然后身体要真的保持一下，而且药箱要一直放在旁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生病，那唱歌的会压力比较大，我觉得如果我弹琴的时候我压力没有那么大，对对对， 因为唱歌如果你一感冒糟糕了，我和声要怎么和呢， 而且我接到第一个演唱会哦，那时候因为我们还要去上海，可能就练五天，再一个五天才去演，然后每一个排练的时间都是八小时，哇，很累很操，就整天在那边喊吼来吼去，然后到了差不多要演的时候我就病了，然后就游泳，然后很现在我害怕游泳，因为就是怕这里感染到病毒，然后就是整个就是病的状态，就感冒状态，然后就又要演了，我要快死掉。 那怎么办？最后你有上场吗？ 有啊，就是怎么样，你还是要上场。The show goes on， 有办法的。 而且我还有就是有一次我们去大连，大家一起长病，就是有。就好像是肠病毒了，不是肠病毒了，就是吃坏肚子，对，然后还是哇，脸色这边完全是苍白的，赶快化个妆上去， 好惨哦， 就是， 所以要是那一场，我可以进去看到舞台上每一个人，其实每个人的脸色看起来都是很夸张的， 对，你有看过就是有些演一半，然后跑去旁边吐那种，对，所以就不管怎么样，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很愉快的这些记忆啦，像最近我刚从澳门回来，澳门都很舒服， 是， 对，就是吃的也好，然后也不需要坐长，就是路程都很短这样子，可是其实不容易啊，我觉得很多其实他们常飞的人那是。有时候健康真会牺牲， 对，刚好讲到了旅游，其实跟蔡佳玲，其实我们在今年10月的时候有一起经历过一件事情 啊， 就是哈吉贝台风。 真的， 那个时候我也在日本。 真的、哦、 对对，那个时候我也在东京。 你也在东京？ 我也在东京。哇，然后所以哎、欸，那个真的很不得了，隔天出去整个风街死城，没有人呢、欸。 两个人竟然在这时候大聊当时的哈吉贝台风。 哈吉贝台风，而且是刚好遇到，而且前一个就在宜兰的、嗯、我也遇到。嗯，就是我们在拍 MV 的两天，那两天就是遇到两个台风，哇、嗯，气、哦、死了！ 所以那时候在日本遇到台风也不能拍啊。 哦，没有，我们刚好是出发那天遇到，所以就是要延到再一天这样子。嗯、原本是一个安全的一天呐、啊，嗯，所以就是安全日就被牺牲掉了。 所以你应该是台风神，然后歌手都被冠上雨神、晴神，然后你是台风神。 没有，我们在还在讨论说是导演还是我是台风神，因为他也是常遇到。 现在呢，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我们请 Caris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首歌， 好啊，这首歌叫 Think About You 吗、 yes. ？Think About You 是因为我遇到就是恶劣的房仲。这全部你看这些歌全部 都 听起来很 生命历程， 没有，他就是很多人就跟我说没有，可是你的歌看听起来很舒服、嗯、或者听起来很活泼，我说可是里面的字都有点犀利、嗯、这样子。其实因为经过毕竟是异乡人嘛，所以你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然后很多就是会遇到很多挑战或者挫折，然后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遇到的是谁。嗯，然后房仲那时候就是会一直刁难我们，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他怎么刁难？ 尤其两个外国人，对不对？ 哦，没有，那时候 不是， 那时候我在澳洲。哦、oh. ，我在澳洲，我写了这首歌的一些词的时候，我在澳洲。可是我回来，我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才认真把这首歌整个的曲啊， oh. 什么时候全部写完。那时候是因为我就是只有一些词、嗯、这样子，因为是一个灵感。因为刚好就是遇到就是这种房仲的时候，我就是很无奈又很生气，我很少会生气、嗯、就是很少会生气到这样的样子、嗯、然后就是怒气 有，你现在双手一直想要握拳， 就 有当时的愤怒情感。 对，因为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嗯、然后还因为有一点惹到我们，因为我们要打官司、嗯、就有点这样子已经那么严重了、嗯、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欺负我。可是我就那时候觉得说哎、欸，这个是我吗？为什么我那么生气、嗯、然后其实一直感觉就是对他们生气也没有害到他们怎么样、嗯、就是会觉得说是自己在吃毒药，可是希望别人 他们不痛不痒。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就放开吧，就是放宽、嗯、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不要给这种怒气来绑着我这样、嗯、 然后房仲又让你创作了一首歌。 对， 但这个 think about you 是真的在想那个坏房仲吗？这个 you 是 他吗？ 不是，因为是信仰的关系啦。哦、对， 就 想 到了 God, 就想上天、嗯。对，所以就觉得说，因为我就觉得说，每个人，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提醒自己说，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嗯，搞不好就是我自己也有很多缺点。嗯，然后我那么生气的话，我就是干嘛？我好像一直在指责别人。嗯，所以呢，就是放开，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想到上天的时候，因为他那么的接受我，那我也可以饶恕人这样。 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就是跟 Caris 说再见。嗯，这首歌呢也是在专辑里面是非常非常跳痛的一首歌，就是完全就进到一个音乐剧世界。《冰雪奇缘二》主题曲。 对，很迪士尼。 这首歌呢叫做《童话的结尾》。 是，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对 Caris 有兴趣的话，想要更认识蔡嘉玲的话，要去哪里找你呢？ 哦，就是脸书啊，当然是脸书的粉丝专页，然后就是 CHARIS， 然后蔡嘉玲不是台语的蔡嘉玲，就是 你说很容易搜寻到那个灵错， 对， 去他那边了。 所以我是人土土，然后呢灵活的灵，灵性的灵、 嗯、就灵魂的灵， soul filter 的 soul filter 的灵 的灵这样子。 对啊，也可以在我 YouTube 啊和 IG 啊搜寻到 IG 是 Caris CL， 然后 YouTube 上如果你打 Caris 蔡嘉玲的话，就一定找到我，因为 MV 都会上线咯。 好的、 嗯、今天非常感谢，未来有机会可以现场听到演出吗？ 对，希望就是过年前就会一个专辑发表会。 好的， 所以呢就是继续锁定我的脸书就知道了。 今天谢谢 Caris、嗯、 谢谢巴克，谢谢玛丽。 谁的心被拦截？情。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幽浮星空音乐会， 世界顶尖娱乐秀 Art on Ice 歌舞冰上，花式滑冰奥运冠军与葛莱美最佳男歌手麦克波顿同台表演。黄金阵容，史上最强，结合花式滑冰、幻光马戏团、冰上热舞，每年吸引超过8万观众，一票难求。25周年巡演，亚洲首站 ，Art on Ice 歌舞冰上，4月10号到12号，台北小巨蛋 ，UDN 售票网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东县达仁乡南田部落安硕桥附近绿色建筑物今天证实为晋升太空科技公司的探测火箭试射场。原本计划12月27号发射第一枚太空探测火箭，不过村民不同意，已经决定暂缓。南田海边最近盖起了一栋栋的绿色建筑物，村民议论纷纷。达仁乡南田村部落会议通知乡公所和村民，今天开部落会议，邀请晋升太空科技公司说明探测火箭发射，大家才知道绿色建筑就是探测火箭试射场。董事长陈彦生简报，这次试射火箭高10公尺，宽1.5公尺，起飞重量3吨，试射高度超过200公里，预计27号清晨6点发射升空。同时强调，火箭发射以商用卫星和科学仪器为主，绝对没有任何军事用途，安全环保，不会破坏南田，更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如果村民接受，基地就是公司常态试射场。达仁乡长陈兴辉指出，业者建造基地的时候没有通知乡公所，附近村民十分恐慌，他不同意将火箭发射场设在南田部落，今天只能算是说明会，不能算是部落会议。村民也不同意27号试射，晋升太空科技公司将和村民继续沟通，没有取得同意之前暂时停止发射。台南市工商投资策进会风波不断，议会将明年度2700万的预算删到只剩1000块，可能面临发不出员工薪水的窘境。现在又有人爆料，代理总干事黄国照以让市长好做事为由，要求大家全部递出辞呈，预算过了再找人复职。台南市长黄伟哲今天强调，这和市府无关，也不是市府本意，如果有人不要自愿离职，也不能强迫。议员认为公测会与经发局的业务叠床架屋，甚至还是个黑机关，想要了解人员名单也没办法。黄伟哲指出，其他县市也有这样的单位服务工商企业界，若是质疑公测会的定位可以讨论，不至于要把预算删到只剩1000块。现在最先面临的就是20名员工薪水怎么发，正持续和议会沟通。 网络上之前转传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殉职警员李承翰丧礼签名的时候，签完名后摔笔的假讯息。新北市一名张姓男子在脸书社团转传，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新北地方法院裁定不罚。警方抗告认为这已经影响了公共安宁，超过宪法保障自由言论，但合议庭依旧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张姓男子知道影片不实却还刻意散布，而且贴文内容很难认定阅听众产生了畏惧或恐慌，驳回抗告。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私烈烟制造贩售集团，逮捕张姓主嫌犯在内九人。这个集团从国外进口即将制成农业用肥料的烟草下脚料，加工制成七个自创品牌香烟，连知名七星都成了五星，再以低价贩售，查扣了制烟包装机具以及大量成品和原料，出估市值3亿。所谓的烟草下脚料，就是烟草收获过程当中除了新鲜的烟叶以外的脚叶、翼芽、烟茎，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加工的低等或者是剩余烟叶及分离出的烟梗。集团将烟草下脚料卷制成烟品贩售，以低价倾销坊间的槟榔摊、夜市，还有工地福利社或者是跳蚤市场。但是焦油、尼古丁还有烟碱物质含量不明，光燃烧就有刺鼻的臭味，怀疑添加了不明化学物品。警方呼吁民众不要贪小便宜，危害健康。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48点，成为238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7点，220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3点，30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3点，102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6点，278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点，320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9点，指数11959点，成交金额1687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和宜兰地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2020公主邮轮盛世公主号再创邮轮新玩法，除了冲绳石垣岛、宫古岛，三月带你日韩赏樱花，4到8月再给你全新景点，有日本的鹿儿岛、长崎佐世保市，还有韩国济州岛和第二大城釜山。搭邮轮玩日韩双国，现在预约再享好礼2选1，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大家好，我是中正万华区立委候选人3号林玉芳。这4年来，台湾的经济非常差，民进党却吃饱饱，大家都委屈了。让我们一起来做改变，让台湾更公平、更美好。请支持3号专业用心的林玉芳，林玉芳，谢谢您。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静，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选择中华冰室，坐有人生优势。中华冰室最后机会，12月底前购买2018-2019年式全车系、2019-2019年式精选车款，即享8.88%现金折扣。入主冰室就趁现在，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不要放荡不羁。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歌曲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麻雀》，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然后有部电影呢，我看了之后，它当然不是新电影啦，然后我就看完之后心心念念，因为我觉得就晚上看完一个人非常的兴奋，觉得太好看了，我当初怎么会完完全全不知道这部电影，我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是临时转到想说，哎，这什么片？嗯，这部片叫做《魔女首部曲》诞生。嗯，你知道这部片吗？一部韩国电影。然后那时候我想说，《魔女首部曲》，我想说是《魔女佳丽》那种电影吗？一看呢，就是哇，我看完就是觉得这女主角太会演了，就一个女高中生，然后她就是被一对老夫妻收养，就小时候就是被捡到，然后就丧失记忆，这样子就品学兼优啊，很努力啊，很孝顺他的爸妈这样。可是因为他爸妈就是身体不好，然后你知道就是医药费就缺钱，他就觉得说 那我参加比赛好了，就是那种歌唱比赛，也许他参加森林之王，然后什么有100万奖金，我就可以有医药费给我的爸妈了。然后他朋友也说你也会唱歌，你就去参加。嗯，就他一唱，他真的就是过关斩将，就是那种歌喉，就是那种他从乡村来的、啊，还那种乡村少女很会唱、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竟然有如此会唱歌的女生，就越来越厉害，然后开始就是全国各地人开始认识他嘛，因为他越来越红。就你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就是看起来很贵，像女博士，就看那个荧幕，就发现她在参加比赛，就说：“终于找到你了，嗯嗯、没有错，这就是她。” 谁？ 对，想说她是谁？ 魔女。 对，然后我说她是魔女吗？然后那时候我分不清那个魔女是一个，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这部片嘛，所以魔女 是魔法还是什么？ 对，她到底是哪里魔女？你看不出来啊，她就是一个很会念书的小孩。结果他的朋友，因为他朋友就很兴奋，就我要当你的经纪人，你未来就会大红特红。你现在去，比如说我们从嘉义去台北参加比赛，我都陪你搭火车。在火车上面呢，他们要去参加，也许是前面总决选的时候，就跟男的坐到他面前来，然后就一副就是你在给我装不认识我没关系啊，你在假装啊，你在装一个你是一个乖宝宝的样子啊。然后那时候他朋友经纪人来说。你是认出我们是不是很红的那个歌手，对不对？现在还不能要签名哦，然后干嘛的？他就也不理他，就说：“你是不是真的忘了我是谁？”然后女生说：“我真的不认识你啊，你是谁？ 你是谁？” 然后那时候男的还要就是你知道做事要出拳揍他，你知道那种掌风噗，又都要打到他的那个天灵盖了。然后那女生就吓到，就是眼泪就 Prada Prada 掉，就从他的眼眶掉出来说。你到底是谁？我不认识你。然后那男才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不认识。 你是不是真的不记得了？就开始有很多很奇怪，不知道是黑道吗？还是博士呢？哪一个研究中心的人呢？都要来找这个女生，然后都会说你不记得了吗？你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魔女啊！ 到底是什么啊？ 我跟你说。这部戏再讲就会爆雷、oh. 我只能讲到这边、就是很多人认出他了、要找他、可是他到底是谁，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魔女首部曲的话，诞生非常推荐，而且他到底什么时候二部曲要出来啊，因为他的 ending 有卡在一个他一定可以拍续集、而且不是那种吼、你故意要拍续集嘛，他刚好就是把一个故事交代完、所以我现在人生心心念念期待的续集就是他，我要知道这个魔女接下来呢。如果你有看过这个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在 App 上爆雷、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把那个观影所有的乐趣留给就是你自己去享受第一次看的感觉。 既然说到女生，本周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燃烧女子的画像》。在那个年代呢，你要怎么相亲呢？不像我们交友软体或是 有照片，我知道会有个相本送过去，打开大头照。 对，然后那个年代呢是更早，他们也没有照相机，没有相本，只能靠画家哦。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画家，你没有得罪画家的话，画家就把你画美一点， 美图秀秀。 对对，人用人工画的。那如果就是那个画家不喜欢你，或你给的钱不够多的话，画家把你画丑一点，你一辈子的幸福就爆了，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受托了这个画家呢，她是一个新锐画家，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受托这个妈妈告诉她说，你就是负责要去画她的画，可是她不让人家画，就她女儿不让人家画，为什么？因为她不想嫁人嘛。然后所以她之前的几个画家都没有办法画到她的脸，所以就只留下了她的下半身，跟就那个头是空白的。 你只能看下半身就对了， 对，就是头是空白的。所以呢，这个妈妈就想到这个方式，所以才去找一个女生的画家，想说没有，那你现在就是你就去陪她散步，你陪她散步就好，你不要被发现你要画她哦，你就只是一个陪她散步的人，然后所以她就只能就是借由陪她散步的时候，就是慢慢 瞄她， 对，走到她旁边，然后一直看她，一直看，努力的记下她，努力的，然后躲到岩石后面看，速秒这样子。 好，那接着下来呢，可是他后来还是在预告片里面，他就还是跟这个小姐坦诚了，我是来画你的，然后说我就知道你看我眼神不一样，我们就开始拉机了。 哦，爱情故事你 对哦，我中间跳过很多啦，但是就是那个电影一定会这样铺陈，所以接着下来就是画家也面临了，就是我现在也不希望他出嫁，就是我现在也懂他为什么不想出嫁，他明明就不喜欢男生嘛，对啊，然后现在我也爱上他了，我也不想，对，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对，我是受托，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专业，然后我也可以把你画出来了，但是对啊，怎么办呢？燃烧女子的画像。 Julia Fever， 诚实电影预告院呢，就是来看看本周的电影预告，就看预告告诉你他在演些什么。 说到了 Fever 这个人，曾经在好莱坞或在美国影视圈造成了一股的热潮，他就是 Judy Garland， 这部片就叫做 Judy、Judy。那是由瑞妮·奇维格所诠释这个经典的风华绝代的女星，然后在预告片里面看到，其实从一开始的预告片是说她不是看到她最亮眼的时候，而是看到她已经 后期 就要去住旅馆，可是旅馆不让她入住，房间被取消，因为她有欠款付不出来，可是她要带着她的孩子，然后。可是这个时候呢，在大西洋另外一端，就是英国伦敦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然后钱也很优渥这样子，可是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孩子，那他就去了伦敦，然后在伦敦感觉起来看起来好像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有点乐不思蜀，忘了孩子，自己的身体搞得很差，预告片看起来目前是这个样子。一代天后的传奇人生， 所以预告片里面有蛮多的音乐元素在里面嘛？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就是继之前说，《波西米亚狂想曲》，然后， 什么《Rocketman》哦，《艾尔顿墙》， 对对，《艾尔顿墙》之后，然后现在有 Judy 了，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One day。

又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她是林宥嘉，少女林宥嘉。 本周有一些很经典的电影，包括了修复电影，像是《海上花》嗯。另外的经典呢，可能本周有两部超级大片，一部呢就是亚洲片《Ip Man》《叶问四》完结篇， 真的完结了， 真的完结了，甄子丹。那这个故事呢，在讲说叶问他已经离开了。佛山也离开了香港，反正就离开了那个地区了。 他要去更大的地方了吗？ 他去了旧金山，哇、wow、哦，去了唐人街，发现白人都看不起华人，嗯，然后他就要用 武术征服世界。 这种想法实在是蛮…… 对呀、啊，他就是叶问剧情就这样嘛。哦、oh ，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种族歧视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需要更仔细的去对待它、嗯、你不可以一直就你身为一个影视工作者，你不应该一直去推波助澜、去说你看人家都歧视我们，你不应该增长就是自己的民族自卑感，然后一直在想说、哦，我们用武术征服，这是多过时的想法、啊、Oh my god， 哑巴。好啊，叶问之外还有什么经典片？ 其实，在几个礼拜前呢，就一直看到了 Jimmy Fallon 他的 Tonight Show， 然后一直在做这一系列的东西， 宣传吗？ 就是 Star Wars， 真正的星战，天行者的崛起，星战第九部曲要来了。那在预告当中呢，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来路不明，什么都不知道，穿白色的衣服，然后拿着光剑呢，看起来是好人。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另外呢，这个拿着红色光剑的这个坏人呢，则是最近就是在婚姻故事当中的男主角。好会，他真的好会演，不得了。看就是啊，被吸进去，吸进他的宇宙当中。但因为 Star Wars， 我不是星战迷，所以就是在原本的六部看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七八我就已经都没有追，我已经 它有个顺序，就是你要从中间，然后再往前，然后再顺序这样看下去，有一个规矩在里面。 就我已经就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天行者崛起》是要接哪边的故事。 反正这个就是星战迷他们一定会去看，就是他们要持续的观赏这样子。 没错、好，所以这就是本周的两部 大片。 然后呢，刚刚说到少女啊，本周有一部电影叫做《天好运》， 不是那个点港点天好运， 不是天好玩，是天好运的运呢，是怀孕的孕，那其实呢是日本作家他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他的老婆有一天突然跟他说，我想看看我们的孩子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就要生宝宝了， 然后就决定要生孩子，然后生孩子之后呢，就老婆就在预告片里面，老婆说后天空下来哦。那天可以，就是排卵期嘛。可是后来呢，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男生啊， 精子不行， 80%都没有在活动。他说哇，怎么办？然后所以他开始戒烟啊，然后开始戒酒啊，开始运动啊，反正就是把坏习惯拿掉，然后开始除了把身体调养好之外，开始用偏方，就是有什么迷信的偏方，什么都用这样子。而中间就是男生有努力，女生也有努力啊，然后在预告片里面看到女生就是被指责说，为什么你要残害你的身体去配合这个男人？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残害，是因为他们去做人工受孕，因为人工受孕好像是蛮辛苦的，对。然后女生是北川景子，因为我爱这个人。 真的，北川景子好美啊！ 是啊。离开相遇的角落，依然的大雨滂沱。本周呢，还有一部预告片是看不太出来到底在干嘛的预告片，不过剧名呢，就片名呢，跟《天好运》一样的有点幽默感，叫做《外出偷马》， 就是外出偷一匹马，外出偷马。 然后他的英文片名，其实这就是片商直翻哦，叫做 Out Stealing Horses， 就真的就是 Out 外面 Stealing 偷 Horses 马， 外面偷马这样子。那他其实是代表了挪威去参加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角逐。 同时呢，他也在柏林影展有得到肯定，然后在自己挪威的电影奖当中也是得到了肯定的一部片，就仅止于此吧。因为看预告片，我真的是不知道， 不明白， 我不明白在演什么。 我忍不住自己 Google 了外出偷马 的剧情，是不是 挚爱的妻子离开之后，隐居在森林里的富德准备平静的独自迎接千禧年， 这 而是千禧年的时候事情， 二十年前的事。 然而他无意间撞见了童年时的邻居，瞬间让他回忆起16岁还有跟敬仰的父亲共度的那年夏天，也第一次出场了爱情的残酷以及当时父亲的不告而别。哦，回忆过去， 哦， 然后就搬那个地方，然后遇见那个，然后回忆到当年那个时候的故事。 哦， 那马呢， 就是在预告片里面有一幕就是有马在奔腾，就这样子，然后骑在上面这样。 OK， Christmas lights up till January. And this is our place. We made the rules. And there's a dazzling haze, a mysterious way about you, dear. Have I known you 20 seconds or 20 years? Can I go?In the living room.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I've loved you 3 summers now, honey, but I want them all. Can I go? Sweet lover. Lover. 本周还有电影吗？ 还有两部啊，就是一部你一直很想要叫我看的， 因为我觉得剧情大家刚看起来有点好笑啊。 哪里好笑？很可怕哎、欸。 因为就是我觉得鬼好像鬼魂啊、亡灵啊这种东西，就是在某个时代之前我觉得很可怕，可是当你企图要把它跟科技做结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 会吗？ 就像是鬼娃恰吉开始会用 app 然后什么的，我就会觉得没那么可怕、 啊、是哦， 对啊， 但我觉得这是真正比较有可能可以接触他们的方式、欸、 你说电磁波？ 对啊，因为那是我们看不到的世界啊，它可能只是在一个不一样的空间里面、啊、 所以这一部它真的是用手机做连结吗？ 对啊， 叫做什么？我 怨灵古堡， 可它片名又不叫怨灵 app。 故事就是App 不是 App， 预告片看起来里面有一个就是看起来中年男子，然后感觉很严厉，好像他之前就是曾经做过什么坏事这样子、嗯、好像打人还是干嘛的。 Anyways， 接着下来就跳到就是他在一个场合当中说，哦，今天谢谢你来，还有什么我最小的儿子，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婚礼或是他一个很成功的聚会上面、啊、大家一起举杯。然后呢，他的小儿子看起来就是有点畏畏缩缩，他小儿子已经成年了啦、嗯、可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懦弱畏畏缩缩这样子。接下来呢，就有两个人就问说，哎，那你最近在干嘛？就你这个小儿子，你最近在干嘛？他说，哦，我最近在开发一款 app， 这个 app 可以 招魂啊， 让活人跟死人沟通 app， 关落音 app 啊， 对， 嗯， 然后他们说，这 OK， 我们来看看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吧。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app， 然后就发现说，哦，这有一个，好，就是故事的这个古堡，就是这个地方。然后说里面曾经有死过七个人，然后他们就开车，他们就要去。 我们试试看这个 app 有没有用。 他们就去了以后，然后就对啊，就回过头，你在身后，一直有东西回过头，好可怕哟、哦。 本周最后一部片 《暗光鸟好朋友夺魂露营车》， 我知道。 怎样？ 有一群人开着露营车到荒郊野外，嗯嗯，然后却发现他们的同伴一个个在少、嗯、不知道那个杀他的女人在哪、嗯、 有点靠近，有点靠近， 可恶， 有点靠近 夺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些提示哦。夺、嗯、魂露营车， 我 怎么样？你 get 到了？ 露营车会杀人？ 对。大家一起租了一台车，开车，不不不不不不不，爸爸你开错了，15分钟车怎么开30分钟？不不不不不，这台车引我们到一个没有人的荒郊野外，慢慢的，一个一个要把我们杀死。 你刚刚说我车子怎么杀人啊？ I don't know， 他自己开起来，自己动起来， 那你就离开那台车啊？ 没有啊，那车就住在那边，然后小女孩下去玩，跳绳跳绳，然后车子呜就把你碾过去， 好可怕啊！ 笑不出来了， 我笑不出， 笑不出来了。 夺魂露营车，向谁前行？等了整夜，要给我陪伴。在拼什么？在意什么最多？为了什么又泪眼寂寞？不怕别人误会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懂你让我多痛。